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8集，心软一。 别看我，我会不忍心。 时光在一瞬间奇异地停止了，天地万物都好像失去了声音，满满一室的灯火摇曳依旧比不上那人眉眼动人。分明是最亲密的模样，情人耳语般朦胧暧昧，却在转瞬间皆是化为浓浓杀意。谢景行垂眸，掌心下附着的地方带着微微的暖意，似乎可以感觉到睫毛微微眨了眨，仿佛毛茸茸的蝴蝶翅膀，扇一扇欲飞走，却被逮住飞不开。 高阳，你出去。 谢景行开口道。高阳皱了皱眉。 什么意思？ 你先出去。 谢景行平静地说道。高阳看了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拿起方才布包卷好的东西转身走了出去。脚步消失了很远后，谢景行慢慢地松开手。他摊开手，白皙的掌心间在灯火照耀下似乎有晶莹在一闪一闪。方才沈妙好像哭了。谢景行懒洋洋地说道。 不就是死，你哭什么？ 还想说什么，却在看清面前少女的神色的时候猝然住口。沈妙眉目清秀，便是那容貌上的一点点稚气，如今也是被面上的冷意给覆盖的什么都不剩了。她眼眸清澈如水，可却是一点伤心流泪的模样也没有。方才大约也是使诈，她根本就不怕。谢景行心念闪动间，却见沈妙突然抬起手肘朝他胸前撞来，这一下又狠又准，若是换了旁人，只怕要被他撞个仰倒在地。可谢景行只是微微晃了晃，已经一把攥住沈妙的左臂。沈妙被他这么一拉，几乎撞到谢景行怀中，却见他飞快地从袖中摸出一物，毫不犹豫地刺向谢景行的手臂。那簪子本就生得细小，不注意之下根本瞧不见。沈妙这动作也是狠毒，下手毫不手软，簪子硬生生地没入后者的手臂之中。谢景行眸光一沉，手一扬一顿，沈妙再次被扔到了石壁面前。谢景行的手卡着沈妙脆弱的脖梗，似乎只要微微使力，脖梗便能被轻松折断。他的声音微沉，带着微不可察的怒意，说道。 不愧是将军府的人，偷袭倒是学得十成十。 沈妙目光落在谢景行的手臂之上，那里半个簪子落在外头，鲜血渐渐流了出来，将他的衣袖都染红了大半，湿黏地贴在他的手臂之上。谢景行顺着沈妙的目光看去，不甚在意的一笑。 就算有毒也没关系，在那之前我一定杀了你。 他的眼睛生得极美，漫不经心看人的时候最是令人迷醉，似笑非笑的模样若是落在定京城姑娘眼中，大抵又是要争论一番的。然而沈妙却在其中看到了掩藏得很好的淡漠与凉薄。谢景行是个什么人呢？他似乎很复杂，定京城中对他的印象是虽有本事却玩世不恭，桀骜不驯的性子注定他无法被人所驾驭，也无法在仕途上大展拳脚。然而此刻的沈妙却要在心中怀疑，那个世人眼中的谢景行是真的谢景行吗？他的确桀骜凶悍，但这样的人隐藏得如此深，真的是无心权谋江山的吗？谢景行似乎不满他的走神，起身逼近盯着他道。 沈妙，今日我杀了你，沈家日后可就无人来护了。 沈妙目光一动，就见面前的谢景行笑得恶劣。 沈元已经归京， 沈家二房三房联手，沈姓胜算又有几成？ 他的手掌缓缓收紧，一句一句皆是冲着沈妙的致命弱点而来。 傅家对沈家虎视眈眈，沈姓日后之路举步维艰，你所求之事，所谋之事，今日就断送在我掌中，想报仇就得等下半辈子。 他越是狠辣，面容就越发英俊的不可思议，仿佛也能看清人心似的，话里话外都是冲着沈妙最担忧的事情而来。沈妙重生一世，所求的无非就是沈家安然无恙，所谋的无非就是报仇雪恨，如今若是命丧于此，一切都戛然而止了。谢景行的目光没有一丝的同情和怜悯，他是真正的冷漠无情。不管他沈妙是什么身份，就算今日他是皇家公主，只怕撞破了谢景行和高阳的关系，就断然没有安然而退的道理。这才是他刚才拼命一搏的理由，否则以他谨慎的性子，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用这样冒险的法子的。眼前忽然掠过前生婉瑜和傅明的笑脸，沈妙瞪大眼睛，自己都未曾察觉，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太不甘心了，若是死在这里，实在是太不甘心了。谢景行瞧见他的眼泪，眯了眯眼睛，探究地看向他。他可没有忘记方才沈妙的那一记狠手，用眼泪来博取同情的女人，在他这里行不通。然而沈妙却只是瞪着眼睛默默地流泪，他的眸光里并没有什么可怜示弱的神情，他只是木然地流着泪，却突然令人感到心酸，仿佛早在这之前已经经历过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，已经穷途末路而生出巨大的悲凉。大悲无声，眼泪却终成于身体，率先一步流了下来。谢景行皱眉看着他，卡着沈妙喉咙的手渐渐放松了一点，沈妙却毫无察觉。终于谢景行放下手，神情显出一点无奈来。他身材高大，将一个小丫头抵在角落，竟让他生出了一点古怪的感觉，仿佛是他在欺负小孩子一般。虽然谢景行心知肚明，沈妙与小孩子三个字大约是从来不搭的。片刻后，他终于拔下手臂上的簪子，拔下簪子也是很疼。谢景行眉头微皱，将拔下的簪子拿在手中把玩。看沈妙盯着他，顿时心中有些莫名的尴尬。他道： 别哭了，我不杀你。 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 吓你的。 沈妙心中微松口气，他知道谢景行才不是吓他的，方才那一瞬间的杀意凌厉，对方是真正的动了杀心的，但最后心软也不过是他流了几滴眼泪，至于打动谢景行的是什么，沈妙也不甚清楚。 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？ 曾在家中见过三叔临摹的柳云夜宴图，摸索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这间密室，心中好奇，没想到竟来遇到了你们。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 沈万？ 是。沈妙面不改色地撒谎。 小丫头，我不是陈家兄弟，借刀杀人的事情别用在我身上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说道。沈妙这人骨子里也是蔫坏的，就连到了这个地步还要阴一把沈万。沈妙看着他，今日我什么也未看到，什么也未听到，你不为难我，我自然也不会为难你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 你也为难不了我。 谢景行桀骜的语气让人恨得牙痒痒。 今日我饶你一命，如果此事泄露一星半点，你们沈家倒霉也怨不得我。 我不会泄露出去。 沈妙飞快地回答。他这样见好就收的性子显然让谢景行极为满意。他沉默了一下，突然问道， 沈妙，你和傅家人有仇吗？ 他说的是傅家人，而不是天家人，话中的意思倒是有些耐人寻味。沈妙转过头瞧着他，心中微微一动，却是淡淡道，小侯爷觉得是怎样就怎样吧。谢景行挑眉， 果然如此。 他看了一眼沈妙， 既然此事已了，你便先走，留在这里太久引了别的人来，我也救不了你。 沈妙一言不发，转身就走。今日和谢景行的这个照面让他恍惚间明白了一些东西，至少临安侯府的这个小侯爷绝非表面上看到的这样简单，这样的人利用不起，也得罪不起。如果谢景行的敌人也是名气皇室，他自然落得个好，若是不是，也千万莫要打他的主意。沈妙芳走了两步，谢景行便跟了上来，他腿长，很快追上沈妙，抛给他一个小药瓶。 别说我欺负了你又哭鼻子。 接着便大踏步地上前，先沈妙一步离开。昏暗的火折子灯光下，沈妙的面上忽然生出一点赧然。方才他也是兵行险招，前生他从秦国归来后，同梅夫人争宠的时候性子极端强硬，曾听闻别的美人献策道， 娘娘整日端庄素容，虽是母仪天下，陛下却也不定然喜欢，瞧那梅夫人温柔小意，更会撒娇卖吃，都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这世间情爱也是一个道理，男人都是怜香惜玉的，女儿家就是要似水。 不过当初他对此说法嗤之以鼻，认为这样的举动上不得台面，堂堂皇后怎么能和那些使谄媚手段的女人混为一谈呢？不过方才在谢景行的杀意之下，他却突然想起了那位美人所说的会哭的孩子有糖吃，如今他还是豆蔻少女，想来生的也是天真稚嫩，更没有皇后的凤袍加身，若是做些撒娇卖吃的动作，想来也应当是能看的。沈妙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性子强硬的她也会对着一个男人哭得梨花带雨，然而结局令她自己都感到意外，谢景行那般凶悍桀骜的性子竟会真的放过了她。不过这回的交锋总归是她用了很不光彩的手段才是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